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111集。不知怎的，刺客齐长的身影渐渐和那个少年的背影重合，一样的孤绝，一样的坚韧，一样的一往无前。他与这个刺客从未并肩作战过，却仿佛早已熟知彼此，配合得天衣无缝。当他隔住怒潮门门主的惊雷一刀之时，身后一柄刀刃立刻送入门主的腹中。当刺客抵住君子刀的翻云一斩，他挥刀向前斩下君子刀的头颅。夏侯恋抿紧唇，那种奇异的感觉再次浮现在他心头，静谧地流淌。可是怎么可能呢？几天的时间，沈觉无论如何也无法来到这里。夏侯恋使劲摇了摇头，不再多想，再次投入拼杀。不多时，朱门主一个一个接连倒地，只剩下柳归藏一人主刀而立。柳归藏神情凝重，不可置信地看着满地的鲜血。这几个门主都死了，正道差不多就算完了。刺客收了刀，静候在一旁。夏侯恋冲他点了点头，提着刀走向柳归藏。他没有看见刺客身侧微微颤抖的手，他其实已是强弩之末，浑身挂满了深深的疲倦，就算有心要帮夏侯恋杀柳归藏，也力不从心了。 喂，柳归，死到临头，你可还有什么话想说？ 夏侯恋用袖子擦着横波，刀身映着阳光照在地上，摇动不定。 夏侯恋，你想听我求饶吗？ 柳归藏冷冷的笑，眼眸中藏着虎豹般的凶光。 做梦吧，我乃气势军刀的传人，怎么可能向你这等宵小求饶？ 他转身望着高台下的沙场，正道弟子几乎死伤殆尽，黑衣刺客骑着马在场中游弋，他的眼中泛起苍凉的悲哀。 报仇？夏侯恋，你一直说要找我报仇，你可知道我的师父戚家刀第三代传人正是死于你母亲之手，我杀他亦是报我杀师之仇。那天也是这样大的太阳，我师父耄耋之年，我师娘跪在地上求伽罗罗饶他一命，可你的母亲半分怜悯也没有，手起刀落将我师父的头颅收入囊中。你们这些刺客血债滔天，何该尸首分离，死无葬身之地啊。 夏侯恋沉默片刻，忽然笑了一声。 我们血债滔天，你以为你就干净吗？姓柳的，你手上沾了多少血，你心里没有数吗？既造杀业，必造杀报，执刀者必为刀落。你师父有你师父的报应，我娘有我娘的报应，你有你的报应，我也会有我的报应。这世上留给人的选择原本就不多，打从你师父拿起刀杀第一个人开始，我们便是不死不休。 柳归藏怔愣片刻，也笑了起来。 我一生的心愿便是让这戚家刀屹立江湖，传之百代，永世不绝，这如今看来怕是不能了。罢，不祥之气不传也罢。来吧，夏侯恋，这一战 只有你我二人。 夏侯炼手中横波猛然一震，刀身反射着阳光，明晃晃地照过来。猛烈的杀机呼啸着随风逼近，夏侯炼猛地奔向刘归藏。高台的地板在他脚下剧烈地颤动，白色球衣的衣袖在风中翻飞，像飞蛾的翅膀。横波迎面而至，刘归藏提着刀，正面直视横波水月般的刀光，他的脸几乎崩成一座冰雕，胸中气息如雷一般翻涌。可是他忽然松开了手中的倭刀，倭刀哐当一声掉落在地面。他闭上眼，迎上横波锋利无匹的刀尖，刀尖刺进了他的胸膛，滚烫的鲜血喷涌而出，他的身体像山一般崩倒。夏侯炼怔住了，他还握着横波，柳归藏的胸部剧烈的起伏，他伸出手死死握住夏侯炼的肩膀。 夏侯炼，你以为杀了我就算报了仇吗？ 柳归藏痴痴冷笑， 你错了，错了，你的仇人在伽蓝。 什么意思？ 仿佛一道焦雷劈在头顶，夏侯炼愣在当场。 你的报应就快来了。 柳归藏脖子一扬，吐出最后一口血，手从夏侯炼的肩膀上跌下来，彻底没了声息。 什么意思？你说清楚，你给我说清楚。 夏侯炼摇晃着柳归藏逐渐冰冷的尸体，柳归藏大睁着无神的双眼，好像在嘲笑夏侯炼的无知。在伽蓝？柳归藏是什么意思？夏侯炼头痛欲裂。 你傻吗？ 身后的刺客出了声。 伽蓝有内鬼，恐怕来头还不小。 我知道。 夏侯炼回过头，那个刺客坐在椅子上休息，刀横放在膝上。 我只是 不敢相信。 刺客笑了声。 有什么不敢信的？天下熙熙皆为利来，天下攘攘皆为利往，若有利可图，出卖亲友也并非难事，何况只是同僚。 那你救我有什么利可图？ 夏侯炼狐疑地看着他。 老兄，你到底是谁？ 刺客闭嘴了，底下有刺客冲台上高喊， 头儿，官兵来了。 老大，官兵来了，你们好了没？我们快撤。 唐十七也朝这里吼。刺客从台上跳下去，上了马，做了个手势，有几个刺客从自己的马上翻下来，上了同僚的马。 这几匹马留给你们。 刺客握住缰绳。 夏侯炼，保管好你的命。 喂，你还没告诉我你是谁？ 夏侯炼冲他喊道。刺客没理他，带着人走了，只留给他一个背影。夏侯炼大喊， 少爷，少爷，干你大爷的是不是你啊？ 刺客没有回头，人马井然有序地入了密林，顷刻之间场上只有满地的尸体和萧萧风声。夏侯炼跳下高台，揪着抒情的领子问， 我被关了几天？ 刚好是七天。 抒情从他手底下挣扎出来。 师哥，那些人到底是谁啊？你朋友？他们干嘛假扮成咱们的人啊？ 你没听见吗？老大刚刚叫那个人少爷。 唐十七一脸贱兮兮的模样。 老大，你老实告诉咱们，你是不是傍了个有权有势的少爷？还真不赖，比我出息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，下集同样精彩。